今天我特别的选了一个题目叫做 Better or Worse， 更好或是更坏啊。其实这个题目是这个每日灵修哈，就是灵命日粮它的题目和1月1号这个Our Daily Bread 它的题目，然后它的经文也是今天的经文，那我特别选择来把它发展成一个完整的讲道。更好或是更坏，新的一年你觉得会更好还是会更坏？你的新的一年会更好的请举手啊，感谢主，感谢主啊，很有信心。你的新的一年会更坏的请举手啊，也有人啊OK OK 啊，他很务实啊，很务实。那觉得 both better or worse both 啊都有可能 OK。 那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跨年的哈，怎么跨年的？那这跨年那天晚上我也没有出去，我在家里就看了一个纪录片啊，正好就是启示录提到主耶稣行走在这个七个教会当中啊，有的教会得到称赞啊，有两个教会得到主的称赞，有两个教会被主责备啊，有另外三个教会有称赞也有责备啊。我就想他过去这一年啊，或者说面对未来新的一年，上帝给我们的是称赞还是责备还是指正啊？我是有一个自我反省。那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跨年，各位也听说去年跨年啊，在国内上海发生这个不幸的事情啊，就是他们去上海滩的外滩去看这个他们叫做5D 的烟火秀啊，不是 3D 不是 4D， 叫做 5D 的烟火秀，好多人啊。那去看烟火的时候，忽然有人说，哎，有人在撒美金啊，有人在发东西，看起来像美金，其实不是美金啊，只是一个俱乐部在发他们的折价券。结果呢，大家就拼命要去抢了，这个队伍就乱了，结果就有人要想上去，有人想下来，结果竟然就踩死了36个人啊。待会我再跟贝尔用英文解释哈。所以隔天1月1号，这个香港东方日报啊，还是什么澎湃新闻网，这个新的一个网络传媒，他说今天我们不说新年快乐啊，因为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不幸的事情啊，大家都希望过一个平安的年啊，去狂欢啊。中国人有人说好像叫乐极生悲一样，当然这是意外，没有人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是更好还是更坏啊？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警醒我们的心啊，警醒我们的心。特别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啊，提摩太后书3章1到5节，他说末世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啊，提到人怎么样专顾自己，提到人贪爱钱财。我想到这个人踩人的事情，就好像这个情况啊，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还有过年前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有意大利的一个游轮啊，渡轮，他开到希腊去，结果在还不到希腊的时候，这个渡轮就起火了啊。那当然后来救生艇啊还有直升机都来了，那时候结果大家都抢这些救生艇，抢的上飞机啊，没有人去让给这些老弱妇孺啊。比如说我们看到铁达尼号啊，要先让给这些老弱妇孺啊，先上救生艇，没有人要礼让别人，大家各自逃命啊。你发现这幕后的日子是如此哈，贪爱钱财、自夸等等等等啊，忘恩负义等等等等，自高自大，这是负面的，我们觉得好像不好。但是好像有些事情很好，更好啊！我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啊，上次也提到国内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啊，不管是办贸易在生产上面，不仅如此哈，各位知道吗？人民币已经超越欧元，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流通的货币，取代了欧洲，取代了欧元啊。那去年年底啊，好多官员都陆陆续续回到国内去拜访啊，拜访 比如说英国首相特别去拜访马云呢、一个国家首相去拜访一个生意人，特别去拜托他，拜托他，你们淘宝网可不可以卖我们英国的商品啊？你发现中国人开始建立起自信心了。不仅如此，全世界现在有5000万的华人分散在世界各处，包括北美，包括欧洲，包括中南美洲，包括非洲，只要有地方可以赚钱，就有中国人在那里。这是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好，对，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有这么多的华人啊，国内也越来越开放了，那海外又有这么多华人啊，不仅是在北美，在世界各国，他们有机会来接受到福音，所以这是最坏的日子，也是最好的日子，时候越艰难，但是我们越可以有机会来分享福音信仰给他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更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外在环境的改变。当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可以来鼓励、安慰、陪伴这些受伤的人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更好还是更坏呢？在于我们如何的去面对。那我是提到三点简单的三点，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第一点提到了就是恳切的祷告，我们警醒跟代求。我用了两段经文一段是在民数记第16章提到了这些百姓来抱怨摩西结果上帝就要击杀他们摩西就告诉他的哥哥亚伦，赶快拿这个香炉去为百姓赎罪祷告那时候已经有瘟疫，死了10000多人。可是当这个亚伦带着香炉去为百姓祷告的时候，这瘟疫就止息了。所以英文是说 petition between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基督徒的祷告可以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果效，我们可以拦阻这个死亡继续的发生，这些不幸的事情继续的发生，假使我们愿意来警醒祷告。另外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8章提到了这个一个妇人他受到了冤屈结果他去找这个官这官原本是一个不义的官，可是因为这个妇人情辞恳切，不断的恳求cry out 情辞不断的恳求，以至于这个官就答应了他的祷告。那耶稣讲这个比喻，意思说上帝不是这个不义的官，神是公义怜悯的官，公义怜悯的主不是官那如果我们愿意来祷告，神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可以带来不同，祷告可以带来不同就好像之前提到好多次的纽约布鲁克林教会他们的会友都是许多边缘人这些帮派分子、贩毒的、吸毒的或是做特种营业的，他们来到这个教会迫切的祷告，上帝就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他们的处境。所以我们要来迫切的祷告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能够做什么呢？那未来我们期待我们当中有更多祷告的机会跟时间，比如说在主日的时候，也许我主日讲到就讲短一点，我们之前来祷告，我们之后也来祷告即使主日好像崇拜结束了，我们可以在房间里面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我们也可以一起的来祷告。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礼拜三不方便来到我们当中祷告会我们非常感谢礼拜三一些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守望者 watchman in prayer meeting Wednesday night 为各位守望来祷告，来堵住这许多的破口。那假使各位礼拜三不能来，我们在礼拜天有许多时机许多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比如说我也规划了，比如说第二个礼拜天我们同工留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为各自同工们的需要来祷告我们期待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有更多的祷告，在教会的祷告或在家庭里面的代祷，各位的祷告可以带来不同 各位祷告可以带来改变，为你的家人能够认识主来祷告，为你的家人在外地的平安来祷告。好，路加福音21:34-36，也是讲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提到这幕后的日子啊，有人选择我就贪食醉酒了啊，或是我只考虑今生的这些思虑愁烦。可是这边提醒我们哈，我们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祷告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最要紧的事情。所以无论外在环境变好或是变坏，我们都不惧怕，因为我们透过祷告上帝来保守看顾我们。第二点啊，提到了明白圣经，慎思明辨，从13-15啊，提到了在末后的时候，因为那新的一年，外界有许多迷惑人的事情发生，我们如何去分辨？比如说去年好莱坞拍了好几部电影都跟圣经有关，都是大卡司大制作，请这个大牌的演员啊，比如说拍诺亚方舟，比如说拍出埃及记，对吧？啊，出埃及记我没有看过了，我知道弟兄去看过，说啊那个完全不符合圣经，对吧？我看了这个诺亚方舟啊，跟一些弟兄姊妹去看，我看到一半我就想逃了，逃出戏院，因为实在改编的太离谱了。他描述这个诺亚怎么样，他们虽然已经在方舟上了，这个诺亚并没有感谢上帝的心，这诺亚只是心里有很大的罪恶感啊，为什么啊？我没有办法救那些在船外面的人，他心里很大的罪疚感，他甚至觉得说啊，上帝大概也要灭绝我们全家啊，包括他自己的孙子。这是他在船上的时候还继续活在这个恐惧啊罪恶感当中，甚至导演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影片来控诉上帝，哎，为什么没有拯救外面的人？你会发现这个媒体哈，所以当好莱坞想要拍圣经的电影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觉得很高兴，他们想要为啊我们的信仰来宣传，其实不然，他们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就扭曲了圣经，扭曲了信仰。如果一个年轻人，一个孩子，他没有读过圣经，他去看诺亚方舟，他去看出埃及记，那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完全是用人的观点，不仅没有感谢神，甚至来指控神。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明白圣经，就好像提摩太一样啊。保罗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我们在座当中有些从小就是基督徒的，但是有些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是否能够分辨是非好歹，不被迷惑？甚至有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传道人来传讲，那我们是否能够分辨他讲的是不是正确的，是否是对的？各位的孩子都暴露在各样的媒体当中，我们看的电影，看的电影都是这些 superhero， 不管是 Spiderman、 Superman 这个 Batman， 都是这些超级英雄来拯救世人。所以我看到一个纪录片啊，我很喜欢看纪录片，有些青年孩子他们就把自己假扮成这些 superhero 到街头去帮助人啊。 OK， 他们有很好的动机，可是他们不是 superhero 啊。我们看到电影里面这些变种人啊，就是 X-Men 啊，他们想要透过这些人来拯救世人。我们发现这其实好像是撒旦魔鬼的诡计一样，要模仿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不知道各位的孩子们听什么样的音乐，看怎样的电影，或是过去这一年啊，2014年有许多重大的改变，包括婚姻制度啊，在美国各州啊，婚姻制度开始改变。大家说 Why not？ 啊，比如说我看到啊，不管是在北美、台湾，啊，或是国内也受到影响啊，我 有一个很著名的女歌星，她拍了一个 MTV 啊，然后这个 MTV 是她跟另外一个很著名的女演员，他们两个人在 kiss， 在接吻，在举行婚礼，她拍得非常的美啊，让大家来看到，哦，原来我们男和男结婚，女和女结婚也是这么的美，因为我们有爱情 ，Why not？ 你发现有太多的混淆在我们当中，所以未来面对新的一年，面对未来的世代，我们是否能够明白圣经？我们是否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能够有这个得救的智慧？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每个礼拜有主日学啊，我们有查经，我们有小组，我们也有门徒训练啊。期待各位的家长在家庭里面能帮助你的孩子或是你的配偶啊，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分辨是非好歹啊，对与错。第三点提到了哈，信而顺服哈。我们不是只是头脑的相信知道而已，我们能够来有行动。第十七节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我们听了，了解了圣经所说的，我们是否能够行出来，能够影响我们这个社区？我提到爱上去年在这个 Dallas 有一个这个 Operation Care 啊，他们就开放弟兄姊妹捐献，然后让这些 homeless 来拿礼物，来拿食物。啊，虽然这一年一次，可是我们其实有，你看到我们外面都有这个所谓 food bank 啊，食物银行。那我们看到美国教会一些会友，他们都定期把一些食物拿进来，每个礼拜六啊，他们集中在另外一个教会叫 Trinity Church 啊 ，Baptist Church， 然后分发给这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也可以来参与那样的一个侍奉啊，当你去买食物的时候，可以多买一些啊，或是哎，你觉得你家里吃不完的，也可以捐献出来啊，因为有些人他们有那样的需要，我们预备行这样的善事，所以我们不仅自己遵行，还有呢，我们也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我们让其他的人一同来遵行，我们也教导鼓励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无论他是出信者啊，或是还是慕道友，我们仍然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来鼓励，以至于能够带来更大的影响啊。我们期待我们新的一年也是如此啊，我们研读圣经啊，我们精心祷告，我们来遵行，并且来影响身旁的弟兄姊妹啊。最后用这段经文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六到七节来提到了这位主是掌管历史的主。好，我们也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 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好了，神要将这生命的泉水活水赐给那谁喝啊？口渴的人喝。你觉得口渴吗？你对神的话语觉得口渴吗？啊，昨天我在家里听了一天的这个一个研讨会哈，提到了末世哈，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我听一听觉得哇，这些事情有些事情我原本没有发现的啊，我就非常的渴慕，非常有兴趣，就花了一天的时间在家里把它听完啊，在加州的一个特会啊。口渴的，你对神的话语是否口渴？啊，还是你只是渴望这其他物质的享受而已？都影响你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那些人才能够承受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啊，这些属灵的福气。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儿女。在新的一年，祝福各位，也鼓励各位，我们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啊！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在这个弯曲背面的世代，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你是 创始者，你是成终者，你是 Alpha， 你是 Omega， 这个历史掌握在你的手中，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的改变，但是我们的信心在你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并不动摇。主帮助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积极的用警醒祷告代求来面对。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或是经济有困难，或是工作有需要，或是夫妻关系需要，亲子关系需要成长，都求主你帮助我们警醒祷告恳切代求，也帮助我们一起来更多的明白圣经，不仅是明白一卷两卷我们所喜欢的，能够整本圣经我们能够来认识来明白，以至于我们能够分辨虽然外面的文化有个给我们许多的冲击但是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才是神的心意，什么才是讨神所喜悦的，也帮助我们能够实行出来，并且能够影响我们身旁的人一同呢来认识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我看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